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你好，我哋又团聚啦，我系阿布拉柯瑞强。当然咧，我哋两人团聚咗都好几个礼拜啦。Vince 你好，咁啊多谢你又带埋啲琴啊咁翻嚟啦。咁我哋因为二千岭歌再重聚啦，虽然咧疫情都好啦，我哋一定要准时九点钟喺星期日嘅九点钟出现啦，一路到十二点，三小时嘅时间一齐团聚，就当再坐埋一齐食饭嗰种感觉。虽然咧就唔系真系可以做咁，但系经过一啲靓歌啊，大家喺电台啊倾下偈啊，尤其是喺好远好远嘅朋友啊，你挂住香港嘅家人，挂住香港嘅朋友，你哋都可以好似头先只歌一样，一个新嘅版本系为咗呢个疫情而写嘅一个新版本，叫做《盼终会团聚》，啲歌词都唔同晒噶嘛。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团聚嘅咧，就有靓歌，一定噶啦。咁啊，尤其是呢个礼拜咧，就我哋准备咗一啲平日少唱啲嘅歌啦。咁啊，边时同我都系都好乖地咧，即系因为冇平时咧平日咁繁忙啦吓，咁啊可以抽到啲时间咧，就揾翻一啲啊，我哋平时即系好耐好耐冇唱过嘅歌嘅。头先只歌叫做《盼终会团聚》，好揾翻啲旧歌嚟团下聚先。呢只歌咧成日都听噶啦，我有时播啊叶倩文嘅。当年咧就系黄沾叔作曲兼埋作词嘅一首歌啦，我非常之欣赏嘅，唔系好长，但系咧好有风格。呢只歌咧就好似而家今日睇睇天文台嘅朋友先，话俾我哋听咧，佢话大致多云咧，早晚有雾啊，咁啊希望有啲晚风可以吹下我哋嘅心灵，洗涤下心灵。歌名叫做《晚风》。作曲作词都是黄沾，抒情版啦，抒情啲啦，啲风唔好咁猛。 晚风像梦，在悠悠流动，风中借出一晚，让心去相拥。用一个梦，我和你在明日里留下爱，冲淡心中痛。我今夜是否你未来梦，可否借出心意在今晚交通，借今晚夜风，我和你用诚意流露爱心，风中轻送。 这今夜梦来伴你未来梦，知否我心想进入你心中，痴痴请夜风借时间让情意留下爱冲淡他朝苦痛。 让这些晚风可以将心中那些雾水洗涤一下，因为这几天都大雾了，跟着说有些雨添的。天文台的朋友告诉你听，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在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而明日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的。咁我又唱咗呢一只咧，其实就唔系话好旧好旧嘅歌，不过嗰、个风格咧就系啲我哋叫做 rumba 节奏嘅。咁所以咧，即系我打咗呢张牌出嚟咧，阿 Vince 要接噶啦噃，接龙啊嘛，要揾翻只咧。阿 Vince 要考下你啦，要呢、个咁上下年代嘅一啲类似风格嘅歌。 有啊，仲要揾到都系电影嘅歌曲嚟嘅。 系、啊， 呢一首咧就系《红唇绿酒》啊。 知道。有国语，当然亦都有粤语。 红唇绿酒，这夜太令人醉，那水晶灯影似梦对，绵绵夜曲，这夜似音提吹。怎可不醉？红唇绿酒替代邂逅词句，也许不需讲已默许。红男绿女盼望这夜长居，不少失去。今宵不准唏嘘，今宵只可以醉，即使觉相思，这晚也庆幸共聚。管他朝风。怎吹？管他朝飘哪里，今宵只争取今宵的醉。明晨昨天太是太是遥远。珍惜今宵缘行短，红唇绿酒我共你愿同醉，今宵的醉。 酒，这夜太令人醉，那水晶灯影似梦对，绵绵夜曲这夜似任提醉，怎可不醉？红唇绿酒替代邂逅词句，也许不需讲意默许，红男绿女盼望这夜长居，不消失去。今宵不准唏嘘，今宵只可以醉，即使刚刚相识，这晚也庆幸共聚。管他朝风怎吹，管他朝飘哪里，今宵只争取今宵的醉。今宵不准唏嘘，今宵只可以醉，即使刚刚相识，这晚也庆幸共聚。管他朝风怎吹，管他朝飘哪里，今宵只争取今宵的醉。 呢啲调子真系由细听到大噶啦，我谂你未出世咧，佢已经好流行噶啦。我哋又唔知几时识嘅，即系总之佢好多无数嘅机会咧听到呢只歌。呢只歌原本咧就大家都觉得佢应该系知道系英文歌嚟嘅，知唔知啊？叫做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好出名嘅呢只歌。咁究竟边个原唱咧？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呢只歌咧应该系50年代嘅时候咧。原本如果冇记错应该是法文歌嚟嘅。就法文就改好多时候都係咁啦，即係等于我哋将啲日本歌去改做中文啫嘛。咁英文歌好多都係来自啲非英语语区嘅地方嗰啲歌，譬如意大利文啊法文啊都会。呢隻係法国歌嚟嘅。咁即係冇得顶啦，而家个嗰个歌名呢即係同佢讲嗰啲嘢呢就啱晒而家气候。叫做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即是这桃花哇是粉红色的开到很灿烂，还有那些苹果花是白色的，也都一起开到很灿烂，当然有春天来啦，是吧？这个就我不好印象中都除了粤语当然有国语。 是不是应该是国语先 的？国语先的，我不记得哪一个唱，不知道邓丽君都有唱过，不过印尼这一只都很精彩，是林振强填词的，你知不知道？林振强填了很多歌词的，其实印尼唱的。叫做红唇绿酒，都是红红绿绿咁啦。跟住落嚟咧，呢只咧都系啲怀旧嘅英文歌，不过咧睇我哋嘅年代就真系初出即系听流行曲嘅时候咧，只歌 hit 到咧 ，hit 到冇人有啊，冇晒朋友。呢位歌星咧就叫做 Debbie Boone， 咁啊 Debbie Boone 咧，个爸爸叫做 Pat Boone。就是50年代的很出名的樂壇巨星麥潘，他的女兒唱了一隻這隻最流行的大把，但是又已經夠了，因為這隻歌呢就在70年代尾差不多我剛好記得的，就拿了這個 Oscar 的最佳電影主題曲，有一齣電影叫做好像叫做你照亮我的生命，就照譯的 You light up my life， 你照亮我的生命。咁呢隻歌好耐都識㗎喇，不過就好似最近我哋冇乜點唱，一隻好好嘅勵志歌曲，你照亮我的生命。我哋一齊將我哋手中嘅一個蠟燭嘅光芒集腋成球，一齊變成一堆紅紅的暖火送俾有需要嘅人，我哋要戰勝疫情。So many nights I'd sit by the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me a song. So many dreams I kept deep inside me, alone in the dark when you've come along and youLight of my life,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You light of my day, sea, adrift on the water. Could it be finally I'm turning for home? Finally a chance to say, hey, I love you. Never again to be all alone, 'cause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You light up my days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song. 'Cause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gave me hope to carry on. You light up my days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song. It can be wrong when it feels so right, 'cause you light up my life. The light of my life， 你照亮我的生命，电影主题歌嚟嘅，为时系1977年。 好啦，咁我哋讲开个即系燃亮我生命咧，咁我谂起啦，咁啊最紧要就系有爱啦， 系当然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我拣嚟呢首就叫做《原来有爱》。 嗯。 夜已深，世界开始换过焦点，流泪了，住门海中沉淀。露台下，你眼睛总会有星闪，来赠我最美好的遇见。任我数，每个初春变了秋分，从月缺再满一等再等，让晚星照遍滔滔这海中心，寻觅你似愿偏偏亦近。原来爱是爱，这是你将记忆覆盖，蓝蓝一片海充满了期待。总缘分，人如沙，却听到心里有声音，提示我向你的心步近。缘分，人如沙，却听到 心里有声音，无限于也似相拥极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提前至5月31日起实行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到时一般市民都要打齐三针，同时亦都缩短接种第二和第三剂疫苗之间的宽限期至6个月。政府亦都更新疫苗通行证下康复者的接种要求，预计5月推出康复记录二维码，加入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内。康复者目前可以向处所出示康复或感染证明进入场所，但是快速测试阳性结果的相片不能够视为有效康复记录。卫生防护中心说，未有情报的康复者若果能够提供感染证据，可以找医生发出医学豁免证明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争取明天交代目前社交距离措施的中期检讨。她指出现时疫情仍然严峻，不能够掉以轻心，要视乎疫情才可以决定在什么情况之下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对于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认为可以考虑放宽国际航班抵港限制，林郑月娥说，针对9个国家的地区熔断机制属于非常严厉的措施，他日前已经提出会作检视，详情稍后一并公布。政府完成多座大厦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其中将军澳建明村建熙楼大约1550人接受检测，发现70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15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屯门蝴蝶村蝶影楼大约1155人接受检测，发现191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3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屯門寶田村第三座大約918人接受檢測，發現46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觀塘順天村天行樓大約1280人接受檢測，發現223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說，名为匕首的航空导弹系统以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摧毁了乌克兰军队在尼古拉耶夫州一个大型燃料及机油储存基地。报道说，是继较早时以匕首导弹攻击一个地下军火库之后，俄军再次将这款据报可避过所有防空拦截的新型武器投入实战使用。科納申科夫又說，俄軍利用高精度製導導彈攻擊日托米爾地區附近的烏軍特種作戰部隊訓練中心，100多名特種兵和外國僱傭兵被殲滅。俄軍亦都利用名為口徑的海基巡航導彈從黑海水域摧毀烏軍維修受損裝甲車的廠房。科納申科夫說，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至今已經摧毀烏軍近1500架裝甲戰車和200多架無人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霧，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有一兩陣驟雨，氣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東南風。 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同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安达村、爱达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城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叫陈烈芳，是绿行者平洲一个环保组织的执行干事。 绿行者1991年成立，扎根平洲社区超过30年，负责环保教育以及监察对平洲环境有影响的发展工程。组织在岛上推动生态旅游，曾经举办绿色文化小岛可持续发展计划，最近他们又反对北大屿都会填海工程。现在正筹备拍摄纪录片《填海与离岛》，那究竟平洲的生态又有什么这么特别呢？我们听一下陈烈芳的介绍。 这个岛上面的生物多样化是出奇地丰富，岛上全年有过百种的鸟类，有非常丰富的山草药，有些山草药还是很罕有的。不说你不知道，平洲的海洋生态是非常丰富的，它还是几千年来呢是平洲居民的主要资源，有海豚啦、江豚啦、黄金海马啦，还有超过50种不同型的珊瑚。但是我觉得平洲宝岛最珍贵的呢，就是它有多过5000年的历史啦，它里面呢有它很多历史的文物啦，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历史故事。想知道多啲关于平洲呢，你可以喺码头或者系平洲嘅商铺呢攞到一幅免费派发嘅平洲地图，攞到有关平洲嘅资料。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种辛酸，种种冷笑，曾亦是他心碎过，全系有你，在冷风中，伸手暖透他心窝。今天风中，高歌旅客，原是当天一个我。 时间到了9:40，我是 Al Blau， 我们有 Vince 泳师和我一起在2000岭歌再重聚，和你共聚啊。最开心就可以找回一些很少唱的歌啦，和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互勉一下，唞一下啊。星期日的晚上，虽然都是疫情，大家都可能应该在家啩，可能亦都有啲司机大佬开紧工都未定。咁啊，无论你喺边个工作岗位，或者喺边一个被窝，或者喺屋企啦，我哋都希望每个星期日长此以往都系咁噶啦。永远长久以来咧，都希望将呢啲好歌同大家分享嘅。我哋都系得闲要练下歌，练咗好多新嘅歌嘅。Vince， 你一只歌又好似未唱过嘅。 系呢、這个咧就哇，真系十几年前啊首歌。系啊，咁呢个系一个电视剧啦，叫做《当四叶草碰上剑尖时》 嘅懒旧咁啊，十几年前。 唔知道主题曲定插曲啦。咁因为点解咧？我讲佢一啲做嘅演员咧嘅名字，佢哋嗰阵时 咁你就知道啦。 佢哋啱啱出道一阵间，咁就系呢一套剧咧，就去捧佢哋嘅。咁、哦、有边个呢？有 Bosco 啊嗰啲啦，系咪 有唐诗咏啦， 系啦， 有黎诺意啦，然后有高浩正啦，咁然后就有咗李日朗啊、姚子玲啊，同埋陈玉心啊。 即系呢一扎人咧，就啱啱出道。 系啊， 四叶草啊嘛。 即系嗰阵时咪好兴咧，即系电视台成日会拍一啲即系好青春嘅剧。 系，梗系啦，梗系啦。 就有可能四男四女，好多嘅后生嘅演员咁样啦，咁就睇下边一个就跑出噶嘛。同 埋而家有好多都成为咗台柱式啦，是低是后都有啊。 系啊， 啱嘅啱，永远都系咁样噶嘛，有后浪噶嘛， 系啊， 咁有啲机会俾佢哋试同埋演出啦。 系啊，咁啊就送嚟呢一首歌咯。 呢边个唱噶？ 呢一首歌我印象中好似 Cookies 都有唱 的。哦 ，OK。 Don't hide yourself in a corner. You have love my place to stay. Sorrow is gonna say goodbye. Open up, you see the happy sunshine. Keep going on with your dreams, chasing tomorrow's sunrise. The spirit can never die. Somewhere shine. OK， 都都好新鮮，對我嚟講， 嗰啲青春偶像劇嘅歌咯， 叫做 Shining， 原來都十九年 ，Shining Friends 啊，叫做，十九年啊，即二十年噶啦噃。不過咧，二十年嚟講，你覺得係好舊，但我揾一隻咧，即係舊到好緊要嘅原曲，就係貓王唱嘅，貓王你知啦 ，Elvis Presley， 七幾年啊。 梗系唔系啦， 唔系添啊，再早啲， 佢仲早过 Beatles， 哦， 即系佢五十年代就出道噶啦， 系喎， 咁然后六十年代就狂红啦，红到癫咗，跟住先至到披头士 Beatles， 咁猫王即系红足嘅两个世纪嘅，咁但系咧呢只歌咧佢原本好抒情，系人都识噶，超级嘅经典浪漫歌曲，叫做 Love Me Tender。Love me tender 嗰啲嘅咧，猫王康嗰啲啦。咁但系呢咧，我哋有个中文嘅喎，你竟然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大家可能都未必听过嘅。咁但系呢只歌咧，我觉得好好几好啊，向树怀写嘅，即系就借住咧就梁上，即系梁上嘅燕子啦。咁啊，燕子又系有生啲燕子仔啊，咁样啦。咁又即系要教导佢哋啊，又佢有时飞失咗，好担心啊。其实就讲我哋啲父母同埋啲。小朋友的成长，讲下父母的心情，歌名就叫做爱是难避免，爱是难避免，但是我们现在我想改一改他的风格，就不要好像猫王那么抒情，因为他呢就唱 Love Me Tender 的时候就揸着吉他很抒情很浪漫地呢就在这里追女仔的。这一只呢就已经改了个风格，我想轻松可以，因为正面一点 positive 一点，虽然我们是很担心很忐忑教导小朋友，但是一定要给他们学飞的嘛，飞了出去等他们自由飞翔，爱是难避免。禅阁下有好地方，遍地尘未染，泥塑造个安乐窝，快乐梁上燕，天天奔波都甘心，辛苦也开心，但愿他朝的孩子孝顺勤奋。傍晚暴雨风在转，世事常幻变，红雁雾雨山上走，遍觅仍未见，不知妈妈多焦急，家中正饮泣，担心一朝走失会受饿骗。再急，世事常幻变，红雁雾雨山上走，遍觅仍未。 未见，不知妈妈多焦急，家中情饮泣，担心一朝走失会受我骗，唯有父母空着急，却未埋怨。谁教是这骨肉亲，爱是难避免。今天高飞多狠心，抛开了双亲，可知他朝的自己也是两双烟，可知他朝的自己也是难免。 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啫，第一次听到 Love Me Tender 会变成咁嘅，唔同咗节奏，我哋特别改嘅。咁歌名叫做《爱是难避免》，咁啊讲一双燕子，唔紧要啦，小朋友都要飞嚟呢个燕窝嗰度噶啦，因为你唔走咧，俾人哋采咗燕窝，连屋企都冇埋，梗系要自立噶啦，父母嘅担心就喺只歌嗰度啦。寫了父母的心境出来。好，跟住 我听到你唱这些即系 得意咧， 系啊，讲得意嘅歌，咁我又想起一首咧，我都好得意嘅歌，我觉得系啊，就系、是《伤心的小鹦鹉》。 哦，啱晒啦，我唱燕子，你唱鹦鹉。 系啊， 《伤心的小鹦鹉》咧，原本咧，你唱完先啦，唱完啦，讲下其实咧就好多动物嘅，不过咧就。特别就揀咗呢隻伤心嘅小鹦鹉嚟讲，因为佢同佢拍拖呢，当年成日去动物园㗎嘛，就见到呢隻小鹦鹉，而家唉佢唔喺度囉。 共你初初相识那日恋人呀，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彼此一生快乐，我俩共赏，求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的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是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近接孤友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睡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从当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今生也不肯唱，伤心的 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哎呀，鹦鹉都好少唱歌嘅，其实。讲嘢多， 鹦鹉系学讲嘢， 好多口嘅。鹦鹉系人类嘅，即系其中即系鸟类嚟讲咧，即系谂最好嘅朋友之一啦。啊，好多人养鹦鹉，因为鹦鹉其实好聪明嘅，即系离谱到 嘅， 系啊，好聪明嘅， 就唔系记忆力真系好劲。 唔系记忆力，同埋即系点解会学到讲嘢嘅？好似好似嘅，即系你一个唔觉意，以为一个人喺度讲嘢咁嘅，真系嘅。咁咧又我啱啱最近都睇到一个片段咧，都好夸张嘅。咁又唔系讲佢学讲嘢，系只鹦鹉嚟。咁就咧，佢竟然咧，即系好快咧就学识，初初好慢好慢，整一个箱啫，特登整个机关俾佢啦。等佢咧就即系去自己担起一支木，然后咧去撩佢，撩嗰个波子，那个波子一条咁碌翻落去咧，就撞咗，然后咧佢就有嘢食啦咁样。睇住佢学噶，佢唔识噶，当初几聪明咧。咁而家跟住落嚟咧，呢一只聪明啲鸟，你听完呢只歌咧，我又好想唱雀仔喎。我唱完燕子啦，你又唱鹦鹉啦，我唱黄色嘅雀仔。就呢只歌咧，就是、一只好传统嘅民歌啦。咁我觉得嘅都有啲教诲作用嘅。不过呢个教诲嘅话题咧，唔知系咪过时啦？就是、讲一个爹哋咧，就话系啊，黄色雀仔你啊。在那个 banana tree 香蕉树那里呢，跟着香蕉差不多样的，你就快点好小心点啦，要不然呢人呢就可以摘香蕉就摘埋你啦，你又小心点啦，那天的。这个就叫做 yellow bird， 黄色的小鸟，你有没有样啊？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Yellow bird, you sit all alone like me. Did your lady friend leave your nest again? That is very sad, makes me feel so bad. You can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You're more lucky than me. I also had a pretty girl.She's not with me today. They're all the same, those pretty girls. Take tenderness, then they fly away.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 sit all alone like me.Let her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Pick her coming soon, pick from night to noon. Black and yellow you like banana too. They might pick you someday. Wish that I were a yellow bird. I'd fly away with you. But I am not a yellow bird.So here I sit, nothing else to do.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 sit all alone like me. Better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Pick a coming soon, pick from night to noon. Black and yellow you like banana too. They might pick you someday. Yellow bird, yellow bird, yellow bird.

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见多冲动，抱怨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时间到咗10:09啦，二千零歌再重聚，已经过咗一个多小时。我同阿 Vincent， 我系 Albert， 会继续唱到12:00。唱嘅歌当然系同你有关啦，希望大家喜欢嘅歌。仲有咧就系啱时令嘅歌啊，食生果啊，或者食嘢啊，食时令啊嘛。唱歌咧原来都要应该有时令就啱嘅，衬啊真系好衬。因为天文台朋友话俾我哋听咧。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早晚有雾啊，咁啊明日都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气温咧介乎喺20到25度，仲唔系春天嗬？春天已经嚟咗啦 ，Vincent。其实今日咧系咪今日咧？应该好似系春分，即系一个节令嚟嘅春分，即系已经唔系初春啦，已经系啱啱春天嘅中间，就即系将佢分开。即系你谂下，即系已经系变咗系 mid spring 啊，春分约咗你噶噃，好嘛？我话春天有个约会啊嘛，得唔得？ 好。 你知我点唱噶啦？呢排我好中意点唱啊，你知啊？你都有份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喺我哋嗰个网上演唱会啦，网上嘅点唱会嗰度咧点唱，有好多圈中嘅朋友啦，亦都好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已经开始已经点紧啦，你都可以点嘅。咁我哋喺4月1号同埋4月8号咧，都有两次喺网上边咧做一啲抗疫嘅点唱会，3小时嘅现场直播，你可以预先点唱嘅，上去平台就得噶啦。咁而家咧就示范一下点唱先。我而家点你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边时？ 人情处当天际，星与雨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事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些属风，它可以悠悠唱，真爱为你送。 好奇怪的，真的很犀利，那些香港我们中国的历法呢，即是一约定春天的今天开始来了。 是的。 上个礼拜都还是蓝天白云，成了夏天那款的。今天一开始就哇很大雾了起身。还有我就都有很强的感觉的，香港的春天都很准的。我是用什么来，我不看日历的，我不懂看，看得不准就忘记了。咁咧就永遠咧，譬如你揸車經過某啲地方咧，我就知道咧邊度有好多紅棉樹。因為佢春天咧就會盛開噶啦。咁而家係立春，唔係呢個春分咧，更加會開啦。我當然啦，我都係成日都唔係好 sure 香港嘅紅棉道咧，究竟有冇紅棉樹？咁但係我喺九龍住嘅，咁所以變咗我有好多地方都知道。哦，有啲咧。就成地都是添，咁如果见到红卜卜嘅一片红棉花咧喺地下嘅时候咧，春天真系嚟咗啦。咁如果头先讲开点唱咧，又远在加拿大嘅朋友点啦，卢燕薇又点啦，远在加拿大温哥华嘅钟兆峰咧，即系呢只歌嘅作者咧，都希望可以将呢啲红棉寄俾佢。作词嘅当然系郑国江老师，形容红棉。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傲骨，讲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这首歌，原唱当然是罗文。 红棉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中偶像，红棉独有傲骨干，我正直无偏，应聘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光，结面子借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棉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红棉独有傲骨干。 生过，结年子借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面胜方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敬仰，英雄树力争向上，红面独有傲骨干。 歌名当然红面。又啱我哋即系呢个英挺好榜样嘅中国民族，一棵英雄树啊，就系呢棵红棉树。多谢郑国江老师同埋钟绍峰作曲兼作词《红棉》。既然啊嚟咗春天，又约咗春天嚟到啦，冇咁快走嘅，都未埋单。 系啊， 头先约咗春天有个约会啦 ，A date with spring。而家咧， 而家就同春天谈下情先啦。 竟然 系啊，系啊，春风吻上我的。 哦，我好中意呢一只超级经典嘅国语金曲，因为啲风咧唔系吹喺块面度嘅。我最中意嘅歌词，真系写得好啦，系 Give you a kiss on your face， 春风吻上我的脸。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头那日那才告别。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才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挣扎着春色在人间，寄一个清照跟春相见，让春风吹到身边，轻轻地吻向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人眼，别让那花树一脸 一年又一年啦，一年又一年啦噃，因为而家已经系春分啦。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听咧，佢话随后几日咧间中有骤雨添，星期二咧有雾同埋相当温暖，星期三咧雨势有时会频密添啊，咁啊有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哇，即系今个礼拜咧都系春雨绵绵啊，咁啊小心啲啦。咁啊，如果去街嘅朋友都要着翻件风褛，就春风除咗吻上你啲脸咧，唔好整湿你个身就好啦。既然春天嚟咗，我哋一连几只歌咧都系同春天约咗嘅，有个约会嘅。不过我觉得咧，就因为今日已经系春分，呢啲气候好似迟咗少少，迟来的春天。是日本一个创作人叫做殷凡房，我非常喜欢他。他是来到香港添的。这只叫做迟来的春天是他的作品。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乱想。谁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识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迷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要心中没法奔放。谁人追今天我所见的路，何时好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对墙掠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当然呢就系校长谭咏麟嘅《迟来的春天》。原本是日文来的，好像夏韶星都好像唱这首歌的人物，非常好听，很有那种味道。春天的歌当然都会唱之不尽的，我都很喜欢在黄昏的节目，我每年的春天都会一定可能有几日，有成个礼拜都会将关于春天的歌、春天的情怀、春天的怀感的歌曲，无论中文英文很多的，有很多是很旧的，都会可能播出成个礼拜的。大家留意一下，我每日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个黄昏的节目，都是播很多 我哋而家感觉嘅歌曲。睇一个钟已经系十点半啦，咁啊过咗一半嘅时间，边时我哋一阵间再准备咯。 嗯， 准备一啲好少唱过嘅歌，好吗？记住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14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5,876宗经核酸检测，同埋8,273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有4宗属于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03,500多人确诊，5,683人离世，整体死亡率0.55%。再多两间院舍出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员主任张竹君表示，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近几日的院舍爆发似乎有回落迹象，而过去14日有190间院舍受影响。医管局表示，过去24小时再多205名离世病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年龄介乎44至104岁，当中129人没有打针记录。至于滞后未公布的离世人数有41人，年龄介乎45至98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暂时不会立法强制长者接种新冠疫苗，目前应该用行政手段，用最大力量在院舍、家居和社区安排长者打针。林郑月娥表示，目前7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率达到70%，8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率56%，大约有283,000名70岁或以上的长者仲未接种疫苗，认为怎样令他们打针是现阶段最大挑战，亦都是未来防疫抗疫措施可不可以调校的关键，希望大家努力，亦都希望传媒宣传打针，而不是将个别个案有没有打针而死亡作为广泛报道。林郑月娥又说，政府已经推动院舍接种工作，但是最令人伤感是有10%院友因为家人书面反对而未能打针，呼吁长者屋企人为了保护长者、其他院友和保障公立医院，给他们接种疫苗。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经中央协调采购并且已经接收的快速抗原测试包超过1,300,000份，不同消毒用品和个人保护装备亦都已经到港，包括超过2,500,000个 N95、KN95 外科及手术口罩，以及超过2,300,000件其他保护装备。政府特别感谢中央捐赠一共600,000盒的抗疫中成药，工作小组已经将绝大部分分发，包括透过食物及卫生局向因应限制与检测宣告而需要接受围封强检的居民派发，透过医管局派发给在隔离设施的确诊患者，以及在18间中医诊所接受治疗的人。中央协调内地生产者加快加速对本港零售市场的供应，政府亦都会继续在中央协助下大量采购抗疫中成药。本港新增14,14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国泰航空营运在今个月18号由印尼雅加达飞抵香港的航班 CX796， 以及由泰国曼谷飞抵香港的航班 CX702， 分别有11名和3名乘客抵港检测呈阳性，处方引用相关规例禁止国泰营运的客机由今日至下个月2号期间从雅加达和曼谷着陆香港。 發言人強調近日本地疫情非常嚴峻，強烈呼籲市民繼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盡量減少外出，避免參加人多擠迫或者不必要的活動或聚會，特別是跨家庭聚會或者活動、宗教活動或者是聚會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同埋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会显著转凉，今个礼拜后期风势颇大。而家嘅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大咪姐，你啲黑眼圈咧越嚟越严重，瞓得好差。 系啊，大家姐，不过冇事嘅。嗱，等我戴翻副太阳眼镜之下就唔觉啦。 唔系啊，长期睡眠质素差咧，会增加患上慢性病嘅风险，同埋影响你嘅日常生活噶。 啊，会有啲咩慢性病啊？ 想知嘅话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教你点样瞓得到同瞓得好。 现时各家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从前的香港有人力车、旧式凉茶铺， 这种东方城市气息深深吸引街头摄影师 Reg Solly。 60年代他由英国来到香港，闲余时间会走到街头拍摄街头影像，为60年代的香港留下印记。 I like taking photographs in the Hollywood. 我自己很喜欢在荷里活道拍摄，那里是一个古董交易区。另一张照片就是在摩洛街拍的，有一个妈妈用传统方式将 BB 背在背脊上面，而在这个女士上面就是一排晾晒的衣物。有些人还穿着19世纪的传统装束。在西方世界的眼中，1969年的香港在视觉上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直至到2019年，他受 EastPro 邀请为摄影作品出版书籍，大家就可以透过他的相片看到从前的香港。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刘淑卿就这样介绍 Reg Solly 的摄影风格。 Mr. Solly 的摄影风格呢，是着重在记录性，亦都没有忽略艺术元素，写实得来又带点浪漫。在他的相片绝对可以看到当时殖民地社会的光辉岁月。很多看完摄影展的朋友都跟我讲话很感动，想起他们小时候的生活。 摄影展 Live in Hong Kong in 1969将会免费展出他的摄影作品。 展期由即日起至到3月28日，尖沙咀181地面展览厅。 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 eastprophoto.com 观赏相片。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痴困或是为何命中选着我，怎么了到那日再没前言，听到声音说若果受伤哭倦了，快将泪轻抹掉会结不了，无常奉献使你的记载，从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再是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装在一生的爱，上了难题茫然大呼是要叫，守不住怕岁月太易燃烧，你怕见安慰话生命多么重要，你的话使我渐大笑哭了，梦想奉献使你的记载，前来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再说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装在一生的爱，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再说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装在一生的爱，种种屈原 梗有一个天使在身边的。阿天使，你作这个歌的时候有什么心情的？ 什么心情啊？ 作曲先 啊。又没想那么多东西，因为我不知道。 那歌词会怎么 写？是，但我知道就是要写给 慈 善的机构。 是啦，是啦。 那就 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曾志华开始即系引导啦，吓咁就又出咗本书，本书咧就揾好多朋友，每人写一篇，即系讲关于自己一个故事。 系， 原来有一个天使喺身边守护住你嘅。当你喺逆境嘅时候咧，佢都会出现。啊，咁啊，所以我就 involve 啦，吓我都有参与啦，咁所以就呢只歌咧安排到，好开心。 系本书睇得好开心，因为你见到好多好多，哇！原来好多人都会帮身边嘅人。 系系呢个咧就所谓天使咧，可能就系朋友啦，可能系三唔识七都有可能噶，啊，随时会出现嘅，所以大家应该唔使太担心，即系而家遇到逆境嘅时候，一定有人帮你嘅。所以跟住呢只歌咧，就系我特登写俾身边嘅朋友啦，尤其是。一路听咗我哋电台咁耐嘅朋友啦，一路支持 喜欢同样音乐的朋友呢，叫做陪你笑着行，行了几多年都得，我一路都在这里，行了几十年应该都不会攰的。如果你喜欢，我们继续行。 美丽的片段动人入心，每一分一刻同卿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美妙难忘，勾起拨响时琴弦在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旁。一分一刻同卿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忙，有幸你无私爱念美丽的片段，快乐人生，有知心好友同珍惜缘分，感激一生里能笑着做人，感激一生里陪你笑着行。 有知心好友同珍惜缘分啦，感激一生里能笑着做人就最开心啦。再加陪你笑着行，一齐啊嘛，有伴啊嘛。那个名字就叫做陪你笑着行，行到十点四十七分啦，差不多四十八分啦。 咁咧，你既然咧，你揀一首，即係雖然你嗰個行同我而家揀個行有啲唔同嘅，因為我而家咧講咧就係有啲迷茫嘅。首歌係你講嘅喺情路嗰度， 情路十之其九都係迷茫噶啦，如果唔係點成曲啫？梗係噶啦，成日失戀噶啦，好少可玩啊！我哋愛得好開心啊，咁好少嘅，唔知點解啲朋友咁中意聽失戀歌噶啦。或者迷茫啊，再苦恼啊，嗰啲咁样嘅，梗有呢啲歌词嘅。好，照单全收，习惯噶啦。 在不知方向的路上，哪里有不必悔恨的去向，每次我感觉热情已在望，现实又有变我所想，静默尽写于失意的面上，这里有开心快乐的以往， 我却要把你淡忘，我有爱一再彷徨，我有爱掩饰慌张，情路多尽万里雾中像白茫茫，离别留下情痴一笔欠账，谁愿平静人生再次动荡，柔情蜜意意爱换来是这样，然后学会避免受伤，尽量埋藏，难辨情话无心，痴心错向，难道流露情感也算是罪，我要走孤单的路更长。在不知方向的路上，哪里有不必悔恨的去向，每次我感觉热情已在望，现实又有别个所想，寂寞像写于失意的脸上，这里有开心快乐的以往，我却要把你淡忘，我有爱一再彷徨，我有爱掩饰慌张，前路多尽万里雾中像白茫茫，离别留下情痴一笔欠账，谁愿平静人生再次动荡，柔情蜜意意爱换来是这样，然后学会避免受伤，尽量埋藏，难辨情话无心，痴心错向，难道流露情感也算是罪，我要走孤单的路更长。 歌名叫做咩？ 情路茫茫啊，是一位歌手叫周影的歌啊。 我当然识佢啦， 系好。 我识佢，我啲宝丽金师妹嚟嘅。 系、哦、啊。 周影嗱，只歌 hit 噶以前。 我记得系好都几 hit 啊。几 hit 噶？几 hit 噶？呢只歌 OK。咁你既然咧又唱情路茫茫呢啲咁嘅，好似今日天气好衬嘅，我唱翻只冧啲噶啦，唔好成日咁茫茫啊，即系完全冇方向嗰啲。 一嚿云， 一嚿云，唱一只我谂大家都未必一定听过嘅版本，旋律咧就好熟嘅，系我最喜欢嘅一只英文歌，就系、是、奇里夫利察嘅一首英文歌叫做 Visions。咁我當然亦都有唱過中文版嘅，就有阿曾路德嘅版本嘅，叫做有緣再見啦。咁而家另外呢個版本咧，我都非常喜歡嘅，叫做情到心之處。 如他再逢，心裡愉快，今晚相聚。无限的安慰，满是真情关注。会爱人，心里愉快，相爱不渝，情到心之处，那吻春风秋雨，历尽多少变乱，心挂牵，愿望终会结合，千里。今晚月后再逢，心里愉 快，相爱相欢聚，情到心之处，那吻春风秋雨。 词嘅系我哋一位播音界嘅前辈周聪先生，原唱系威震。呢一只咧就叶丽仪原唱嘅《心似在》。

带到去11:08啦。哇，我哋仲有少于一个钟头。I lost my love, you do me wrong， 一只传统几百年嘅英国民歌。当然，好听嘅英文歌，我全部都会将佢变成希望系好听嘅中文歌嘅。翻嚟，我哋有阿 Vince。 见你头先嗰首歌有吉他，咁我又谂起呢一首。 我个吉他冇你咁悲惨，你个吉他识喊嘅，真犀利。当然啦，呢只就系吉他低音线。While the guitar gently weeps， 呢只披头四，但系当然中文版亦都唔系同一只歌。意思差唔多，阿小星嘅吉他低泣时。 一支低泣低弹吉他，和一堆一堆琐碎旧话，半空屋中的我坐下，怀念你。想知你好吗，和他一起开心快活吧，愿他可跟我那样活着，全为你。哦，我在笑我似个笑话，一生都追踪空气，实在舍不得你，只好衷心讲一句，我盼你一世快乐，没憾没泪痕伴你。 Maybe

like the seasons ever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twine we could join like the seasons ever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stars we could reach were just starfish on the beach. Seasons in the sun， 一隻聽落去節奏上面啦，個音旋律上面唔係太傷感，但係其實是一个颇伤感的前景来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有感觉就好了。Seasons in the Sun 之后，我们边时刚才又唱了吉他低音时，非常好听。 好了，我揀来这一首歌呢，这首真的没有唱过。其实 是啊，我们今天都约定的嘛，要找一些就算唱過都即係唔知幾多年冇唱過嗰啲咧，好少唱嗰啲。 嗯，咁呢首歌咧就係、是、女山姐姐嘅《星光背後》，咁一首幾出名嘅歌曲嚟。 星光，同阿徐小鳳嗰只唔同嘅。 唔同呢只係佢。 徐小鳳嗰只叫做《星光的背後》，多個的字。 佢呢一首就即係可能講佢自己唱歌身體。 係啊，佢有。係啊。小路女唱到大的 是啊， 女生 怎么去撑，高峰怎么去攀， 这样过渡世间的暖冷。我笑每一次光影中独奏，都敢走去是最难，不懂怎么去争，只将音阶在攀，缘分来又高歌多一晚。千个的逆骤，高低起跌亦消耗，谷底怎么去撑，高峰怎么去攀，这样过渡世间的暖冷。我笑每一次光影中独奏，走去是最难，不懂怎么去争，只将音阶再攀，缘分来又高歌多一晚。 由吕珊所自己写噶，佢唱呢只歌我谂最适合不过啦，因为佢讲翻佢自己嘅经历感受。由细个唱歌踏上舞台，唱足一世咯。 点解你会冇呢？即系你 我冇咁细个，我唔系童星嚟噶。 你有冇谂住入行几多十年嘅时候整一首即系咁嘅？ 唔系，我多数都系我写咗好多咧，头先都有唱。 系。 是关于即系我同听众啦，同即系听我歌嘅朋友一齐，行咗几十年嘅路啊，多谢佢哋一路陪住我成长咁样啦。我就冇咁多嗰啲，因为我同佢哋有少少唔同咧，就系佢哋喺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睇喺啲歌厅啊、夜总会啊嗰啲唱咧，个感受系唔同嘅。我细个唱歌，我少年时候唱歌咧系。enjoy 嘅，我自己攞嚟唱噶嘛，我唔系一定要唱噶嘛，我唔系揾食噶嘛，咁、mm-hmm. 所以好唔同。不过跟住呢只歌咧，我都非常欣赏嘅，都系电影主题曲，咁就讲我哋由细到大咧，一系眨下眼，真系眨下眼。电影嘅名啊改得真系好啦，电影叫做《岁月神偷》啊嘛。咁呢只歌咧叫做《岁月轻狂》，作词嘅咧又系电影导演阿罗启瑞自己写嘅，作曲嘅当然系卢冠廷。 睡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说一回就再见，对一瞧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动流浪，青春的爱 爱情不愧望，不愧想，不愧当，不愧忆，不愧梦，反正也不回头。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公布，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会由听日起调整为每日上午十点到晚上六点，直至另行通告。鉴于本地疫情仍然严峻，个案数字仍然处于高位，为了进一步预防本地个案输出和配合内地抗疫工作，两地政府经协商后同意在听日起调整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为免增加两地公共卫生风险，市民应该避免不必要的跨境人员流动，旅客需要密切留意并且遵从目的地检疫和检测安排。发言人补充，深圳湾口岸的货物清关服务就维持不变，继续24小时通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争取听日交代目前社交距离措施的中期检讨。他指出，现时疫情仍然严峻，不能够掉以轻心，要视乎疫情才可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對於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認為可以考慮放寬國際航班抵港限制，林鄭月娥說，針對九個國家的地區熔斷機制屬非常嚴厲的措施，他日前已經提出會作檢視，詳情稍後一並公布。被問到本港未來目標希望繼續動態清零，抑或探討中國式與病毒共存，林鄭月娥說，整體抗疫路向暫時未完全決定得到，她不想糾纏於怎樣去特別形容，因為每種講法都會引起不同的揣測及演繹。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透過組合拳方式，由經營成本、資金周轉及保住員工等幾方面，為中小企前後護航。當局正全力穩住市民和企業的信心，但最關鍵都是防疫控疫的成效和速度。陳茂波在網誌說，暫緩追討欠租安排作出多項調整和優化後，立法工作正全速推進，當局會全力推動和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希望可以盡快完成立法。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亦正全力統籌細化新一輪保就業計劃的細節，目標在四月內接受申請。至於分兩階段發放的消費券，首階段的5000元消費券下個月發放，希望能夠在疫情下稍微舒緩市民的壓力，對中小企的業務都會有幫助。英國首相約翰遜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呼籲中國應該對此作出譴責。他接受報章訪問時說，支持俄羅斯無異於在二戰中選擇了錯誤的一邊，又形容是正邪之間的戰鬥。約翰遜說，隨時日發展，俄羅斯的暴行越積越多，到時要主動或者被動饒恕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侵略決定，將變得越來越困難，在政治上亦越來越尷尬。他又說，相信北京方面正開始重新考慮中方的中立地位。

吻似游走，迎着夜雨泪更爽快地流，从来没法洗一生永久，还是会心伤他。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空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受，从此飘于世界上梦游。像你终即日再走，才明白这是过广阔地球，谁人在这夜轻触你手，谁在吻你的口，谁曾话过相恋想永久，人便定要让爱的有自由，然而就这样竟分了手，谁为我心保 心里涌现，往事不胜同见，徒令五内缭乱。往事细似天际闪电，往事空添怀想，人事世间万变。愁对明月再圆，柔情若结心境千百转，纵然万缕弦，难令故梦重现。往事令我朝晚思念，往事不堪回首，遗下凄酸恨怨。 those eye angel eyes. Come and take this earth boy up to paradise. Oh angel, may I hold you tight. Never kissed an angel, let me kiss one tonight. If I said I love you, would you speaking out of turn? I'm only human, but I'm willing to learn. 往事令我朝晚思念，往事不堪回首，为下妻算恨失去世界也不 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 多谢收音机旁边的所有朋友。由九点钟到十二点，一共有三小时。当然下个礼拜星期日我同阿天使都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等你。当日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将会有好多好多你好听的歌。同大家讲声晚安。Good night.